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1791年到1795年，海顿两次去英国伦敦，他受英国国歌《神游我王》的启发，很想写一首奥地利国歌，表示他对王室的忠心。1796年，奥地利对法作战，更是促成了他写作国歌。海顿的朋友斯维吞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当时的奥地利首相沙劳，沙劳命诗人豪什卡写了《上天保佑法兰西皇帝》的歌词，海顿呢也是在1797年的1月把它谱成了一个4部的合唱的歌曲，旋律呢其实是一首克罗地亚民歌为基础的。 在1797年2月12日，就是奥地利国王法兰茨他的生日。那这一首国歌也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各地的大剧院同时演唱。海顿呢，在这一年晚节的时候写了一部四重奏，就是他的作品76号当中的第三首，那也是 C 大调弦乐四重奏，又把这首国歌的曲调用作第二乐章变奏曲的主题，这部作品因此也被称为皇帝四重奏。在此刻我们来聆听的就是海顿的这部非常著名的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之3，永恒的魅力就从海顿让我们最熟悉的这首曲调开始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海顿的这个故事，我是王卓，欢迎你。弗朗兹·约瑟夫·海顿，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历史上被称为交响乐之父的海顿的音乐。那怎么会不来聆听他的交响曲呢？其实在音乐的历史长河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不得不赞同，就是音乐的历史其实就是由一个一个作曲家他们来构成的。海顿 他的104首交响曲当中篇幅最长，演奏时间在30分钟左右，那就是他的第103交响曲。这首交响曲就刚才我们听到的开头来讲，可能最好辨认了，因为他在乐曲的开端就用定音鼓的滚奏来开始，这是在交响曲的创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所以呢，这部作品就有了自己的标题，叫做《鼓声》。之所以被称为交响乐之父，其实并不是完全是由于他的数量众多，就是他写了100多部交响曲，他也是在很多的交响曲的作品当中有了第一次的各种的使用，比如说他在这部交响曲当中就第一次使用了单簧管。事实上呢，这首曲子是海顿最著名的交响曲之一，由于创作风格上的成熟，也使他成为了海顿交响曲创作历程的一个典范之一。评论界也是认为它是完美的体现了作曲家的创作技法。我们现在来聆听的就是第一乐章。 我们的朋友呢经常会听交响曲的时候呢会说讲一些跟曲子有关的故事，其实也挺好玩的。是的，其实我们经常会是这样的，比如说这首海顿的第103号交响曲，它又是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它两次英国之行，大概是1791年到1792年是一次，1794年到1795年是一次。在这其中所创作的倒数第二首交响曲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第103号海顿的交响曲。在他去英国之前呢，海顿的音乐在当地就已经十分有名了，而英国音乐界也是表达出希望音乐家能够造访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意愿。海顿在英国得到了十分热情的款待，这段时间呢也是这位作曲家最快乐和成果丰硕的时光。这首交响曲就是在1794年到1795年海顿在伦敦过冬的时候所写的。在1795年3月2号这首被称为鼓声也叫做擂鼓交响曲作为音乐会系列的一个部分在伦敦的国王剧场首演。一个60多人的乐团在当时应该说是格外大型的这样的乐团了，来演奏作品的首演。指挥呢是由乐队首席小提琴VLD 和海顿共同负责的。首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之后呢海顿在维也纳也演出了这部作品。他也是将第四乐章稍稍剪裁了一点点，那这个变化也一直被今日的指挥家们普遍接受。自从作品首演以来，擂鼓交响曲就成为了海顿最受欢迎的交响曲作品之一，在今天他仍然在被频繁的演奏和录制。1831年瓦格纳还将它改编成了钢琴的作品。他被称为交响乐之父，他最大的贡献呢是把交响乐固定成为四个乐章，给了交响乐一个基本的格式。那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呢，有很多我们特别熟悉的旋律，比如刚才的这首也是在节目的最开始为你带来的这首四重奏。有人说这不是德国国歌吗？是的，它其实呢这一首已经不属于奥地利了，成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用的配乐就是垫着我说话的，为大家放出的音乐就是这一段。好了，继续来聆听吧。下面这一段是海顿的另外一部很著名很著名的交响曲，因为有着风趣的故事。哎，很多人知道了，是的，这就是来自于他的第94号交响曲，也是被称为惊愕交响曲。这同样是海顿在伦敦期间所写的，在1791年12首交响曲的第二首写于伦敦， 在1792年的3月23号，也是在伦敦的汉诺威广场音乐厅首演。据说当时的观众非常喜欢去听音乐会，但是呢，总是一不小心就睡着了。以前我们还特别做过类似的这样的节目，就是什么样的音乐能把观众到底能够吓醒？睡着的观众呢，巨大的声响吓醒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轻轻的叫，或者是尖叫起来，真的是吓了一跳，也是证明睡得实在太熟了吧。那海顿的这一部其实就有着这样的作用，他用音乐和下面睡着的观众开了一个玩笑。

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海顿。海顿对古典音乐的主要贡献是交响曲和四重奏，由于他对交响曲题材的形成和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人们总是称他为交响乐之父。他的性格善良诚恳而质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那他的这些性格在音乐中也是得到了十分明显的体现。他特别热心关怀青年的音乐家，比如莫扎特，比如贝多芬，这些作曲家都曾经向海顿求教，并且尊称海顿爸爸。所以呢，现在我们提起海顿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说海顿爸爸就是这样得来的。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那下半时段我们依然从海顿的交响曲开始，这是他的另外一部也是很著名的交响曲，是他的第100首交响乐军队。要说现在可能有人很难想象，就是会有人做了100首的这样100多首这些交响乐式的，这在当时来说真的是超级的高产。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也说，有可能大家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作曲家，他在当时是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在作曲呢？他呢其实还是一直担任一些贵族的乐长，当副乐长或者是当正的乐长，除了要写作还要排练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作品都是来自于他工作期间，就是不停的写，不停的为贵族来演出。 刚才我们一直在提海顿的伦敦交响曲，其实呢这是一个统称，伦敦就是海顿最后12部交响曲的另一个总称，但是呢也被单独用来命名他在1795年5月即将告别伦敦的时候最后上演的第104号交响曲，虽然并非是最后写作的，那整支乐曲都是代表着海顿音乐生涯的一个最高点，严谨的曲式风格，充满着作曲家内心热情的第104号交响曲，无疑是音乐历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部重要的作品。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在它的最开始的时候采用的是这种气势磅礴的场面，在 聆听海顿作品的时候呢，也提到过另外一位作曲家，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是瓦格纳。瓦格纳呢，曾经对海顿有过这样的评论，他说海顿一生追求平等安逸的生活，力图保持受人尊敬的这样的地位。他呢，也是被看作是唯命是从，而且是卑躬屈膝的人，是吗？海顿不像莫扎特那样敢于同时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更比不上贝多芬英勇主动地向黑暗现实发动猛攻。但是海顿就是海顿，他虽然有时对屈辱的处境感到痛苦，却能安于现状，自得其乐。他的音乐风格也正如他的个性，乐观、亲切、真诚、爽朗和幽默。所以在我们介绍海顿的故事、听海顿的音乐的时候，很少很少有贝多芬他音乐当中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此刻所听到他的第104号交响曲，我觉得在这里面能够感受到的是那种巨大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在这里也够展现无余。来聆听吧。 又回到了最初，在节目的最开始我们听到的海顿 C 大调弦乐四重奏。其实很多人会关注这首曲子是现在的德国国歌之类的，但是呢，在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当中，它采用的是说话的原则，就是各声部彼此就像交谈一般的呼应，既有清晰的旋律，又有复调的美感。莫扎特说，从海顿那里，我才第一次学会了写作四重奏的真正方法。那在交响曲当中，它也确立了以短小动机加以动力性的展开的奏鸣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原则，废除了数字低音的传统，以及开始确立近代的管弦乐的编制还有配器原则，这些都给予了莫扎特和贝多芬很大的启示。永恒的麦蒂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被称为交响乐之父海顿爸爸的海顿的作品，有他的四重奏，有他的交响曲。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这里再见。 击碎万颗心，它不属于瞬间，它属于永恒。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